参加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的外国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和各国际民主团体代表17号在平壤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谴责美国盗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名义来炮制出一项不法无法的对朝制裁决议。声明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各项自卫措施都是正当的，其目的在于制止美国一向推行极端的对朝敌视政策，进行核威慑等强权和专横，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美国不要执意践行又无理又非人道主义的制裁，而要取消各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制裁，立即停止一切侵略战争演习。美国在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拥有核武器视作问题，用核武器加以威胁之前，先要废除自己的核武器。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有核国，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公正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进而果断地着手实现全球无核化。美国要正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定位，彻底取消对朝敌视政策。声明指出，相信朝鲜人民将坚持那维护和平的旗帜并举路线，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国家自主统一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